流量，装机慢赔，网速慢赔，还送百元购物券。选择联通，北京2022年冬奥会官方通信服务合作伙伴。 过年包饺子就选古传加拿大小麦粉，购古传加拿大小麦粉，上金粮点到网，金粮点到网，一点就到家。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八七点六， 出行好伴侣。八七六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肾寒，力不从心， 腰酸腿痛，气血两亏。 同仁堂参茸丸，参茸相伴，福寿相依。 我要保持青春活力，爱车也要保持好状态。 爱车的健康，人保直销车险来帮忙。 同仁保直销车险，报废满额免费享 4S 店爱车保养服务，原厂机油超长质保。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和路况。首先来看天气，今天早晨呢晴间多云，西北风一二级，气温零下11到零下8度，相对湿度 35%。 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度，最小相对湿度 15%。 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零下8度，最大相对湿度 40%。 总的来看呢，今天早晨天气非常寒冷，请您注意加强防寒保暖，白天气温就有所回升了，有利于交通出行。我们再来看看路面上的情况。目前呢，通过这个实时路况的线圈图呢，可以看到，南向北的方向，比如说在西部地区，蔡虎营南路一直要到复兴门桥都是比较拥堵的。还有在东二环呢，是从左安门桥一直要到这是东便门桥，也是现在已经延伸到建国门桥了。这个南往北的方向呢，也是比较拥堵的。同时呢，北京文艺广播也提示您，请您注意行车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大帅。 您好，我是王一。 哎，欢迎各位来到我们早间的我们出发吧。 欢迎我们俩早起。 欢迎 哎，还有一路况刚才没给大家说，在这个东三环从十里河桥一直要到双井桥都是比较拥堵的，这都是南往北的方向啊。 那路上呢可能会越来越堵啊，随着时间的增加，但是呢您可以随着我们的互动话题让心情慢慢的变得不那么堵。 今天这个话题尤其适合心情好。 哎嘿，今天早上咱让大家呀畅所欲言一下啊。 对对， 聊聊什么话题呢？咱们聊一聊这个叫对于异性啊， 你别哆嗦， 哎，对于异性，就是这种不理解的地方， 你是不是全都理解？所以你对这话题不理解？ 哎、对，就比如说 大帅就是女性之友、 哎。比如说，你看啊，比如说咱们说你是一位女同胞，你对男性，比如说男性经常喜欢买一些什么，你觉得我不理解， 或者干一点什么？ 哎，他喜欢干什么？你觉得我无法理解。比如说你是男性，你对女性的一些行为习惯。哎，这个购物等等的，你哪些东西你不理解 啊、哦？ 哎，你可以和我们一起互动一下。 比如有的男同胞朋友一说什么事儿、没问题，交给我吧。 啊、 回家跟老婆一说，老婆就劈头盖脸的数了一顿。 对、 能不能干你就干。 这个还好，这个好。我说一个我不理解的，一直都是其实不太理解的，就是女性的情况啊。 你说， 就是很多女同胞开车呀，她喜欢让自己啊 给凹进去。就是一般你比如说我们都会把座、 就是、 把对对我们把座椅都会调的比较高一点， 那、啊、当然 啊让 路啊 哎让自己的这个整个腰杆直起来，然后呢、啊、头能够露出整个的这个怎么说呢叫方向盘啊 往上是吧， 但是呢、啊、就会发现经常有很多女性她们就是比如说有时候开车的时候我经常会发现她们是趴在上面开、 哦、 啊她们喜欢趴在上面开。我记得原来我有一同事啊个儿还挺矮，有一天早上她那个我就是过一个小坡，正好他开着车过一小坡，他又趴在里边。当时我从那个坡的那头看，我还以为是无人驾驶，你知道吗？ 实现了， 哎， 哦、 对，当时就真的就看着里面没有人。 你那个不一定是人家趴着，他可能就是停起来了，他确实个矮。 不是，就是确实有很多就是人开车喜欢趴在上面，尤其是女性居多、哦、啊。 这话题了不得，唐晓松说，哈哈，这话题说一天一宿都不带重复的。 哦，是吗？啊、来吧， 王有才说，我觉得你们今天话题会让你们互动平台爆炸。 哦， 来着。就是对异性的哪些行为话语习惯你都不理解， 对对对 对, 对, 对 异性啊， 嗯， 对，这今天就展开一下互相的小吐槽吧。 对，其实也是我觉得一个沟通的平台、啊、 这就是一个理解的过程。 你说你哪个地方不理解、嗯、我们跟你说一说我们为什么这么想。 我也说一个我对异性不理解的地方。 哦，你说 比如说这走在商场里， 嗯， 明瞅着这衣服就不适合你，也这不太好看、 嗯、 肯定你就不会买的。 哦， 你就不要进去逛和摸一遍了 啊。就你是说、 啊、不行， 不是你不要说人家不要或者怎么样，你就不理解他为什么去摸一遍是吧， 他进去对都要逛一遍，然后出来说、 啊、 哎，这个衣服就是很难看。那你老早瞅着它难看你进去干什么呀？ 不，这个呢我倒是理解啊，就是摸一遍就当是自己家衣橱了。好，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互动交流，说一说您对异性的一些不理解的行为啊。好，接下来的时间您将会听到以下内容。 嗯，我们首先来关注北京市各街乡将巡视探访高龄独居老人。 嗯，还有 45% 的图书年销量不到十本。然后呢也当然也有评论说不必为尴尬的数字焦虑。 哎，另外一个数字呢是 91.4% 的家长啊常常因为接送孩子上下学而苦恼，就盼望着弹性离校。 好，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我们出发吧，每天七点半，90分的陪伴，100分的嘻哈。 好，首先来关注一下本周呢、嗯、北京市民政局市老龄办联合下发了建立居家养老巡视探访服务制度的指导意见。北京市各街道乡镇将会对独居、高龄、子女不在身边以及身体和精神状况较差的老年人开展居家养老巡视探访。这期间呢，将对老年人的健康状况、精神状态、安全情况、卫生环境、居住环境等方面进行询问、提醒和评估，制定专门的服务方案。探访方式呢，可以包括电话问候、上门巡访等多种形式。那在这期间，要对老人的健康状况、精神状态、安全情况卫生环境、居住环境等方面进行询问、提醒和评估，并对重点情况进行记录、汇总和处理。 这个特好。 嗯， 因为原来都凭比如说这人自觉会去探访一下周边这种老人， 嗯 啊，这种情况的老人，那现在都是成制度化的了。 嗯、 啊、我觉得对于老年人来说呢更安全啊，对于我们年轻人来说呢更踏实啊、 嗯、 再来关注2018年北京机动车保有量将控制在610万辆以内。日前呢新时代新气象新作为缓解交通拥堵服务市民出行新闻发布会在北京召开。我们在发布会上了解到呢2017年北京环堵行动计划各项任务都得到了全面落实，疏堵工程和自支路建设等超额完成了预定目标，绿色出行比例再提高一个百分点达到了72%，平均交通指数控制在 5.6 与2016年这个持平，保持在轻度拥堵的级别。据介绍呢2018年北京机动车保有量将控制在610万辆以内，中心城区路网交通指数控制在 5.7 左右，并且呢继续加快轨道交通建设，运营里程增加到632公里以上，治理自行车到900公里，使绿色出行比例提高到73%。 再来关注一下，日前北京市教委公布了2017年度绩效管理工作自查报告，就了解说这个2017年啊，北京市中小学就近入学比例创了历史新高，幼儿园改扩建工作继续推进，20000余新学位正在建设，那名校办分校、9年一贯制学校、教育集团、学区制、在京高校参与附中附小办学等多种方式并举。2017年，北京市持续扩大优质教育资源供给， 最明显的效果是越来越多的孩子在家门口上学。2017年小学就近入学比例超过 99%， 初中就近入学比例超过 95%， 创历史新高。北京市呢还通过名额分配、市级统筹、校额到校、乡村计划等方式精准配置优质高中招生计划，全市中招升入优质高中的考生比例已经达到 45%。 你看昨天咱们的节目当中说通州这个小学的同学帮助设计那大桥， 嗯， 就说这实践活动特重要哈。那目前呢本周北京市教委公布关于初中综合社会实践活动、开放性科学实践活动计入中考成绩有关事项的通知。这个通知指出呢，学生按规定完成一次初中实践活动计一分，合计要有50分。其中呢七八九年级每学年应该完成10次综合社会实践活动，共30次计30分。七八年级每学年应该完成10次开放性社会实践活动，共20次计20分。再来看呢，2018年起本市初中学生综合社会实践活动和开放性科学实践活动成绩呢计入相关科目中考原始成绩，就是得突出去实践。 好，再来关注一下寒冬腊月，不少人经常手脚冰凉，不容易暖和过来啊。日前呢有健康专家就支招了啊，帮您怎么来应对这种情况呢，跟大家说听好了。尤其是男同胞啊，如何帮助女同胞把手脚暖和过来啊， 怎么做呢， 一个重要的责任。最重要的是别让手和脚露在外面。 哎，现在有这爱好竟是露脚脖子的。 哎，对对对，有大冬天的、就是穿那个九分裤啊哈。 矮袜子， 哎，另外呢，这个宽松衣物更有助于保暖 啊。宽松衣物， 哎，因为空气啊可以充当这个隔热保温层，就是你不要穿紧身的啊，即便就还有人穿紧身羽绒服，所以建议呢用 他胖了是 用连指手套取代分指手套。 哦， 就以前老戴那种连指手套， 就这边四个是一堆，这一个是一堆， 对对对，就那种的啊。而且还建议啊，在宽松的厚毛袜内再套一双紧身袜， 就是内紧外松，看出来了吗？是这个意思。 大毛衣内穿一件紧身内衣啊，还真是啊，内紧外松啊。此外呢，多喝水有助于调节体温，促进循环。冬季呢，来一杯热饮会让你由内而外的暖和起来。最后一招是活动身体，从室外进屋后呢，继续走动一会儿，促进血液循环啊，这个帮助手脚尽快的暖和回来。 这我还有一绝招，你用你的，比如说右手的手心 啊， 搓左脚的脚心。就是它末梢循环，让它循环，这是中医教我的。我跟几个朋友说，他们都表示非常管用，非常管用。还有就是泡脚，一定要没过小腿肚啊。 好，接下来再来说另外几个消息，说一说中国手机市场吧。 手机市场的问题，很有特点啊。 对对对， 中国手机市场出货量4.9亿部，中国品牌占到了89%。 嚯， 这是来自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近日发布的一个数据研究。他这个研究显示呢，2017年全年中国国内手机市场出货量 4.91 亿部，上市新机型1054款。同比下降呢，分别为下降了 12.3% 和 27.1%， 这还下降了。其中中国手机厂商正在面临分化，排在第一梯队的华为手机，这包含这个荣耀品牌啊，2017年出货量 1.53 亿台，全球市场份额占到了 10%。这还真的挺牛的。居第三位。在全球排名第四的 OPPO， 据市场预计呢，2017年出货量为 1.2 亿部，在亚洲区排首位。vivo 呢紧随其后，2017年出货量预计为9800万部。市场人士指出呢，第二梯队的中国手机品牌是中兴、联想、TCL、酷派。2017年呢都面临出货量下滑，只有金立有所增长。中国手机市场面临一个洗牌的时间。 想回头望，有些事真的叫人难以想象。我们都在风雨之中慢慢成长，谁记得当初脸上青涩模样？ 起痛哭一场。哦吼，快乐的感觉永远一样， 感觉永远一样， 快乐的感觉永远一样。 哎，咱们来看一看大家对于异性就是有哪些不理解的行为。 是是是 啊，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找到北京文艺广播这微信公众号，赶紧跟我们说说， 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啊。咱们先来看一下霍占德啊， 这是男同胞。 哎，对，这是一位男同胞，他说我最不理解的就是我老婆看电视剧，看见那点那些帅点的小鲜肉，就特激动的说，好帅啊，好帅啊，你快过来看，你快过来看。我真是无语了，我以前也帅过呀，也不见他这么激动的说我。你给你俩见见我18岁时候的样子，然后瞬间就给我们把照片也发了过来。 你们俩一看呀， 我们来看下一条。 对对对对，我 没有、 啊、这是月票、哎、是吧？ 这个对，这个照片上是一张月票上的照片、嗯、是这样，这一点呢我也注意到了啊，因为女孩她们喜欢看这个就是 颜值高， 哎，小鲜肉，他们看了以后、嗯、确实是他们用自己的心啊，自己的话形容说公主心泛滥了啊， 少女心荡漾、哎、 少女心。然后呢我觉得他让你过来看这是好事儿，这就最起码他把你啊就当成自己人，让你来跟你去分享这个美好的东西。 但是 如果你有一天他看那个哇看到一个帅哥，他让你离得远一点。 但是我觉得女方你也得注意，这男人他也有这个妒忌心，对吧？你本来就偷偷看别人，你就别想、 但是如果一个男人跟电视里的某个人还在妒忌的话，那这个男人也有点低啊。好吧， 但如果老发生这样的事儿也难免。我说个女同胞的吧。 啊，你说女同胞的。 摩托儿说、嗯、天哪，太多太多了，我理解不了的好像并不是所有男人的行为，而是个体差异。 哦， 比如说我老公说让我帮他关门、嗯、我理解就是把门关上也不必关严，留个缝儿、哦、对不对？ 对， 你非得让我咯噔一下，是不是把我啊让我把你锁起来差不多。 哦， 还跟我说你留个缝儿什么意思。 哦、 每次这个时候我就特别生气，别指使我自己关。 哦，其实这就是属于我跟你， 哎，你比如说 我跟你说关门然后 呢，希望是什么样的？ 什么？就关门啊！ 啊，你希望门是？ 你把门关上，那就是把门关上呀、啊， 关严， 对，关严啊， 一定是关严。 对啊， 耶！ 这就看了。 本节目没有女主播的问题体现出来， 没 就没有人跟摩托儿共鸣。 来来，这就是其实真的是理解的差异啊。 对，人家都说让你关上门了，肯定是关上嘛。 嗯， 完了，失去了一位听众。 哎，来看一下啊，这个你那儿有。我再说一位女同胞的吧 啊， 萨萨说了啊，我不理解为什么那么多男同胞喜欢吸烟，我也不理解。 对，没什么，我也不理解， 因为我们都不吸烟。 对对对，我也不理解。 这个，但是我们说一下，很多人吸烟是这样，尤其是这个男孩，他在叫就是形成这种社群意识的时候。啊，在他为了融入到一些群体当中，比如说到了14、15岁， 对对 对, 对, 对， 如果周围这个小圈子里有人吸烟，他为了融进去，他就开始尝试着吸烟，他就跟人一样啊， 不太成熟。 哎，然后呢，等他真正觉得这样不好的时候，他已经烟瘾已经上来了。 对，所以呢，要给自己一个坚定的信念。 哎， 但我更不理解的是，为什么有的出租师傅在车上吸烟？ 啊、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和您说新闻。你可以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啊，今天咱们聊一聊你对于异性啊，这个有哪些行为是不能理解的。嗯， 上班下班起飞出游，人生是一段旅程，出发才能遇见未来，我们出发吧。 好，接下来我们来先关注一条路况，关注一下路况啊。 对对对，这是最新的消息。目前呢，东二环左安门桥到建国门桥南向北，东三环分中四桥到双井桥南向北，还有呢，西二环广安门桥到复兴门桥南向北，西五环杏石口桥到晋元桥北向南，这都是交通压力比较大的。还有呢，是德胜门外大街马甸桥到德胜门桥南啊北向南，莲花池东路西三环到西二环西向东，西直门北大街西土城路到二环北向南，还有紫竹院路西四环到西三环西向东，以上路段的平均时速都是低于20公里的。早高峰就这样开始了，千万别强行猛拐、紧急并道什么的，给自己添麻烦啊。 这还有支持我们节目开始时间早的啊、嗯、你们节目提前了，终于不用每次去开会才能听到了，我决定为了你们节目每天晚出门半小时。 哇、哦、谢谢大家。其实还有很多朋友呢、嗯、是为了我们的节目早出门半小时的。 对对对， 这个让我们心里是真的是特别感动，无以为报，好好做节目吧。好，接下来时间我们来说另外一些热点的消息。 放点广告。不是不是。 说说这个热点的消息啊，说 91.4% 的家长因为常常因为接送孩子上下学而苦恼。那期盼着能够弹性离校，这个事儿是怎么回事呢？ 嗯，2017年秋季学期开始啊，江苏省南京市所有公办民办小学从每学期开学第二周起全面实行一个弹性离校。 嗯， 伴随着中小学减负工作推进，很多小学放学时间都提前到下午3:30左右了。 嗯， 接孩子那真是成了不少家有幼儿小学生的双职工家庭面临的难题。 嗯， 南京市的这一做法呢引起了家长们的关注。之前呢、哦、也有中国青年报社的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呢对1998位幼儿或小学生家长进行了一个问卷调查。 嗯， 这里边就有 91.4% 的受访家长常常因为接送孩子上下学而非常苦恼。 嗯， 94.8% 的受访家长希望推广这南京市的弹性离校的做法，就别一块放学。 啊，弹性离校到底是怎么个弹法啊？ 嗯， 一会儿我们也跟大家说一下。 对，参与本次调查的家长当中呢 95.5% 来自双职工家庭，其中生活在一线城市的占到 32.2%， 二线城市的占到 44.5%， 三四线城市的占到 17.8%， 县城城镇的占到 4.3%， 农村的也占到了 1.2%。 嗯， 我们来看看这有一个具体的例子。 对对对对， 这是来自咱们北京海淀区的秦家。他的孩子呢今年上小学二年级，平时啊跟丈夫工作也很忙，接送孩子的任务就交给退休后的爸妈了。 嗯， 这还是很辛苦老人的呀，有时候孩子放学还要快些吃完晚饭，因为之后还要上课外班。 嗯， 为了孩子上学不迟到，我每天早上起来6点多就起床，7点前必须出门。 哦、 这也是咱们北京市朝阳区的一位张成华，这是化名了啊。 这个位先生说的。总之大家都非常 对对 对对对， 那我们 怎么个弹性法？ 弹性啊，我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这是从17年2月20号开始，南京市所有的公办民办小学开始实施弹性离校制度，为小学生免费提供延时照顾服务，缓解放学早下班晚导致的部分家长接孩子难问题。弹性离校制度实施以后呢，冬季上学时间段的托管结束时间原则上是下午5点了 啊，17点 啊，非冬季上学时间段呢，原则上是下午6点，等于说你比如说我们3点就放学了，那然后呢 家长忙来不了， 哎，来不了，我给你看到5点，夏天看到6点， 这不就是那会儿叫我们叫管理班， 托管所是吧？啊， 管理班，学校我就上过 啊， 我那会儿家长都忙，谁接呀？没人接。 对，托管期间呢，学校将会安排专人照顾学生自行学习和课外阅读等，并且确保学生安全，由市级专项基金啊来奖补经费，为该制度买单。 哦，对，那也得给人老师开钱啊。 啊，对对对， 这是应该的啊。 哎呦，这个其实我一开始我理解这弹性，我还以为啊有的3点下课，有的5点下课，有的1点下课。 啊，不是不是不是， 那我这理解错了啊，原来是这种的。确实辛苦， 比如说这几个年级都有，但是3、4、5年级都有想留下的小朋友，没事，咱们组织在一块啊，你们就踏踏实实的自习，或者干自己的事，别打扰别人。中间呢，老师提醒可以出去这个活动活动，一会儿再回来。哎，我觉得挺好的。 对对对对 对对。 那我们来看一下啊。在这项调查当中呢，针对如何解决接送孩子的问题啊，59.6%的受访家长希望教育主管部门为校方课后托管提供政策支持，53.2%的受访家长希望学校以后，课后兴趣爱好班的方式，以课后爱好兴趣班的方式延长在校期间。我其实不太支持这个，那就这就又变成课了嘛。 所以这之前就是有这么一个问题，就是自愿和强制。如果他真能保证大家都是自愿参加，其实就简单了。 哎， 对吧？ 那其他的还有家长自发组织家长联盟共同解决接送问题的，这个是不占到了41.1%。 这也是个办法。 对， 啊， 还有就是学校安排值班老师统一提供托管服务，这是43.9%。那还有校车接送孩子是29.4%的人支持。还有一个方法呢，是为孩子报学校附近的课外培训或者是晚托班做好中间的衔接，这个是有25.2%的人支持。另外一个办法是社区提供孩子接送托管服务。 这是24.4%。其实这些呢都有点，就是但凡让孩子离开学校，或者让其他人去接孩子离开学校，我觉得都有点有风险， 有点小风险。 哎， 但是这个具体问题还得具体分析，因为可能不是所有的学校都有这个能力来做这个托管班。 嗯，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咱们一起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发过来的不理解的异性的行为。 我们出发吧，每天七点半，90分的陪伴，100分的嘻哈。 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我们的听众这果然找到了，怎么说呢？共同的心声。李斯就说，我不理解，我老婆看电视的时候看到哪个小鲜肉都会说真帅啊，如果我要是说哪个美女真漂亮啊，我老婆会说我要弄死你。 对，这成了单方向特权、啊 哎哎哎、来看看啊， 你得允许别人也得说。 哎，你看看其他的 啊 有有，这儿一个 CC 说，我不能理解男人喝酒不能剩，明明都喝差不多了、哦、你就别喝了，都喝够了还不能上杯，你都喝光了别人。 那我告诉你他为什么啊、嗯、我告诉你，那就是因为他喝高了。你看他一般没喝醉之前就啊、哦、我不能喝不能喝不能喝啊，而且这真是够了，差不多差不多。你看哪个男喝高，你给我再来一斤，我这量我跟你说，你这 就吹大牛了。哎，所以铁观音也说了，我不理解男的为什么那么喜欢吹牛。那也不是一不是一个正常老爷们儿。 不是，男人喜欢吹牛是因为这个社会要求男人必须牛。 那你就牛啊，他不行、他有 的不是，有的人他不牛不起来，他只能 靠吹、啊、对对。但是我跟你说，这分分钟就能破。 哎呀，我突然发现，我今天早上金句百出，我就。哎呀，我天啊！来来来，继续看看，我给你们解释。 开始了啊！ 哎，来来， 男人，你来着呀？ 来，我看一下啊。Brandy 说了，我就是不理解，为啥有的女的非得变态减肥，不吃不喝不运动。你说的这个太太不三步啊，不吃不喝不运动，瘦的都没有电线杆子粗了，结果瘦不到几个月直接精神崩溃，一顿胡吃海塞，哼，反弹的比以前还胖。你这个形容简直了，太生动了。 我说一女同胞的，我不能理解，王者荣耀那么好玩吗？我老公每天晚上就要都等我睡觉了，还跟他好朋友一块打王者，一直干到半夜，这受得了吗别人？ 是这样啊，因为他每局都有不同的人，你知道吗？来，接下来时间， 不能理解。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去英国过春节是什么体验？年夜饭订在切尔西的米其林餐厅，新衣是在萨维街定制的手工西装，全新捷豹 XFL 开启新春礼遇，38.8万起，尊享2年零利率。20000元置换补贴与好礼三选一，让你花省下的钱在英国享受中国年。详询捷豹贵宾专线400-820-8955。 麦德龙又开新店啦！北京丽水桥商场1月17日盛大开业，优享贵会员专享3件95折，精选商品6件最低8折，购物满488还送88元折扣券，快来朝阳区安利路3号1幢1层购物吧！ 1月1日起至2月15日，新明锐家族新年送福利，购新明锐家族车型，省月供更省购置税，新年让您一省再省，轻松购新车，详询当地经销商。Skoda。 咦，这银行卡怎么印着你儿子的照片？ 我这是邮储银行 BO 个性化卡，可以把咱宝贝照片印在卡面上， 真好。那我也赶紧去办一个， 详询95580或邮储银行北京分行各网点。 建信车险，现代智慧型保险公司，汽车非事故道路救援全年无休，24小时覆盖全国，中国建设银行集团成员，建信车险值得您的信赖，详询400-900-6996。 一汽大众新春购车季震撼来袭，1.6升以下车型可享受超值补贴，部分车型选配灯光升级礼包，8大金融好礼，让您从容开启新年，详询400-817-1888。一汽大众。 最近玩游戏怎么找不着你啊？双十一抢了个北京移动机顶盒，大片太多，一看就停不下来，才180元还送50元话费， 还能买吗？ 到北京移动 APP 首页或发汉字机顶盒到10086购买。 机上余庆，国富民丰，北京华天庆丰包子铺。 今年投资投什么？要投就投中国黄金投资金条，品种多，规格全，收费低，变现快，还不快来中国黄金旗舰店，安定门外蒋宅口路西100米，中国黄金值得信赖，投资需谨慎。

好的，各位，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大帅。 各位好，我是王一。 哎，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今天早上跟大家聊的这个互动话题，哎呀，终于大家是找到了发泄的平台呀。我们说一说你不能理解的异性的行为。 对， 咱们来看一看， 找到 有这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对对对对， 这真的出了好多经典的啊。咱们来看一下你那里有什么。 茶菜说，我最不能理解的是我们家那谁总把电影和电视剧里矛盾重重的情节带到生活里，你受得了吗？ 哦，对， 让我按照电视剧活，你受得了吗？ 哎，对，尤其是某些电视剧啊，是一些女性编剧根据自己的想象，对于男人完美的想象来产生的。那这种情况下呢，基本上现实中的男人达标的，我估计我现在碰到的啊，就真的就只有我自己，你知道。 哎呀，刚才谁说讨厌老爷们吹牛来着？我旁边有一个。 哎，还我们再来看一下。哎呦，叫刘鹏的啊， 刘鹏， 刘鹏他说，你能理解吗？各位男同胞，你们能理解吧？就是咱们男人洗个澡啊，洗发水、沐浴液，细致点的再来个洗面奶，欧了，对不对？我老婆呢，沐浴、香氛、浴盐、洗发水、发膜、洗面奶、去角质、护发素，各种说得上说不上名的，我这是瓶瓶罐罐五层高的架子你都摆满了。我就想问你，你这是洗澡啊还是炖汤呢？ 哎呀，喝人肉汤、 不是，这个真太那个，我跟你说说的，他真的发过照片来，我们看了一下， 有图为证。 哎呦，我的天哪，真的是五层高的那种 靠墙的那种架子， 洗浴架子， 哎， 满满的。你这个你媳妇儿全都用啊？ 有小狗熊， 什么小狗熊？ 牡丹花，那不上面那小狗熊吗？ 小狗熊啊， 牡丹花、小星星、小粉罐、小绿罐、小蓝罐、小白罐。哎呦， 我的天，这您这媳妇儿真的是，这用你的话形容的太对了。您这是洗澡啊，还是炖汤呢？ 你家是个超市吧？但是一丹也不理解 啊、 女同胞不理解，我不理解为什么现在理发师都是男的？难道女理发师手抖吗？为什么抖？其实有女理发师， 有， 对，这不多。 这个我倒也真的是啊。当然还有一位朋友说了，说我不理解的啊，一丹啊就说了啊，他还说了，说我还不理解的就是卖化妆品的男人为什么都要兰花指呢？ 也没有兜吧、 这个是因为我觉得有可能是因为 业务需要， 不是他是不是这种化妆品里面本身就有一些雌性激素什么东西的，他接触时间久了以后， 他比如说有的时候给你细致的话，他拿大拇哥给你抹眉毛不行、 当然也有可 能 他喜欢这种东西的男人，他本身就可能 不能这么说， 就会这样、 不能这么说。 哦， 奔拉登说，我女朋友，我跟你说，我受不了这事儿。 嗯， 一生气就说分手，一生气就说分手。当歌唱呢，他也不想分，他就爱说，你何必呢？我不能理解。 哎，这个呢，我跟你说，你理解一下， 他 是想要用，因为你们俩吵架了，比如说他吵不过你了，或者是怎么样的？哎，他就是有一种怎么说呢？他是希望通过说分手来引起你的重视，以及让你服软去跟他，这个怎么 的，以他为中心吧？ 哎，以他为中心、去爱他，去疼他。 但是也要跟这样的女同胞说一下，这招呢，偶尔使一次能管用，老用他这个弄假成真就不太好办了。 哎，好，再来看一下，还有这个其他的朋友啊，朱印就说了，我特别不能理解，为什么很多男人都是单线程动物。什么是现成？说我老公专心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叫他根本听不见。后来和闺蜜交流，说这些老公们都有这个情况。 那就专注呗。 对，可能是 大帅不这样。你不现在面前走过一姑娘，大帅马上没准走了。 哎， 二十多现成。 其实这个我觉得大部分人可能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在专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别人叫你是听不见的。 嗯，反正我有时候是这样， 是这样的， 请大家都回忆一下自己。 你们女生不是吗？那可能女生习惯于跟很多人一起聊， 都有。你就回忆你自己小时候看动画片的时候，爸妈叫你吃饭，你听得见吗？ 对， 都听不见。小郭说了，我不明白为什么那个个别女性把自己打扮的花枝招展，你上他们家一看，我的个天哪，个乱哦，没地儿下脚。 是因为他的时间都用在打扮自己身上了， 没工夫管家里。 来。这个哎，这太逗了。这个 Betty 说了啊，我最受不了的就是他，就这个他男他啊，应该他老公。 挠完痒痒手指非得放到鼻子那闻一闻，我真搞不懂你这什么癖好。 这个太特别了， 这、哎、这个 异性的问题，这不是特别人的问题。 对，这可能是你老公特独单独的，因为你像德国有一个主教练啊，就是那个德国国家队的主教练，原来的那个特别帅，整个真的是好多女粉丝， 是足球队。 哎，对，但是他呢就喜欢做一些，有的时候抠抠鼻子，然后抠完了以后团成团塞到嘴里去 啊。 对，这哥们儿，哎呦我天哪，这是。这个是 个人，这是个人问题， 这是个人问题， 不代表这一个性别。 啊、来来来， 来看看零一说，我不理解我老公、总是把名字或某件事说到个个，比如说人叫齐秦，非要读成人叫秦齐， 哎， 高小磊非要说成高磊小， 哦 啊，然后呢，坐车出去办事，跟司机发生不愉快，一生气说开门我要下车， 不是开车我要下门， 开车我要下门，啊下门 哦、哎不是这样，这个倒不是男的，就是我女朋友也有这个现象，她经常会把一些字念到了， 不是那个好像是阅读障碍。真的是阅读障碍，就有人会念到。 哦， 国际上有很多人 是他不爱看书， 不是，他爱看书。这个你别笑，这个确实是他们也很困扰的。 哦， 对， 那这个 可能分严重不严重啊，就是一般来说都不太严重，有的真的是因为太乱了，他都读不成句了。 是吗？那我真的是回去得帮他看。 你爱他吗？ 爱他我也不能帮他读啊。来看一下 抠门呢，你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为您说新闻，欢迎您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互动交流，说一说你不能理解异性的行为。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静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说到这个说新闻，刚才咱不是说接孩子这事儿吗？也有朋友发表自己的看法啊。张海明威就说：“为什么孩子非要接送呢？不能自己走吗？现在可能距离都远了，是吧？ 是 家长也写过。 哎呀，你要是放心，他可以自己走。 对，其实然后说其实可以共享家长，同一个小区家长轮流接嘛。这个问题不止中国有，国外呢，我昨天还问了一下外国好几个朋友，他们说啊，有的地方有的老公就不上班了，专门负责家里俩孩子。” 我 啥也不干了，你知道美国就有这样的情况。哎呦， 那我估计你要真这样的话，那男人得吹成什么样才能让自己立起来？ 够呛啊。 来看一下啊，体育方面的消息，我们首先关注一下昨天晚上进行的一场 CBA 常规赛第26轮、就是北京队坐镇主场迎战同城对手北京北控队。那这个我们说啊，来看一下 啊，你说这一个既是对手也是亲人啊， 对对对对对，当然经过四节战毕啊，北京队以108-105是险胜北控啊。当然我们先来说一说这场比赛当中的一些这个细节吧，发生的一些事情。首先说一个不好的事情，就是这个北京队咱们队的常林啊，因为恶意犯规被直接驱逐出场。那他是怎么犯的规呢？是因为北控男篮的贺西宁他带球啊，一条龙直捣黄龙，在身体失衡的情况下呢，是上篮命中，然后呢人也倒地了，就是他躺在地上了。但是这时候常林就过来了，他在底线发球的时候，他拿着这个球啊往底线走的时候，腿部明显有一个往前踢的动作， 对，他就是不是正常的走， 不是正常的走，他往前踹了一下，就直接踢到了这个贺西宁的头，然后呢，贺西宁也是倒在地上啊，这个表情十分痛苦。这个北控的主帅丁伟也一度表现得十分愤怒，当然后来裁判经过录像回放之后，直接给了常林违体犯规啊，驱逐出场。那下场前，常林得到了7分4个篮板。 你好好打多好，你踹人不是踹人踢人这一下干什么呢？ 哎呦，这个大家可以看回放啊，这个 很明显 太恶劣了，非常的恶劣啊。当然我们说了这些不好的事情，我们也说一件让大家让人感动的事情吧，那就是在这场比赛之前呢，马布里，因为大家也都知道马布里对于这个北京队的感情是非常深的啊，所以当时他在这个来到了五棵松的球场之后呢，他俯下身子亲吻了五棵松的地板，然后呢这一幕也是感动了很多在场的球迷。40岁的马布里在自己的职业生涯 就是到了末年的时候啊，离开了曾经一起创造过辉煌的这支球队，然后以对手的身份重新站在了自己曾经举起冠军奖杯的这个场地。 你想想这个内心是多么的复杂。 所以这一吻足以诠释出他对这里的一个爱啊。 嗯， 对， 是也是对篮球这个职业的爱吧。 嗯， 赛后呢，谈到自己亲吻地板的动作，马布里也做了个解释，他说呢，这是曾经创造历史的场地，我在这儿和这支球队经历了一切，包括第一年加盟这支球队，在这儿帮助他们拿到了冠军。五棵松是这座城市有名的地标，2008年的奥运会也是在这里进行的，我对这块场地有很深的感情，感谢上苍对我的保佑啊，这是属于我的场地。 对，在比赛结束离场的那一刻，北京的主场球迷也在大声呼喊着马布里的名字啊，马布里也是高举双臂向球迷致意。所以你其实你看，一个离开了北京队的球员，他对于这个场地又都如此的尊重，那些现在正在球队里的年轻球员，你为什么要，对吧？我觉得你应该学习的东西还有很多呀。 不光彩的事情呢？ 对啊，你是真的是对不起这块场地啊。 8-7-6-5-4-3-2-1，我们出发吧，欢乐启程。 好，我们再来看一看其他这个体育方面的消息啊。 嗯。 2018年水立方将会正式开工改造啊，这也是我们刚刚了解到的消息，说北京冬奥村项目建设正式启动，国家速滑馆已经基本完成了这个土护匠工程，然后同时呢，亚洲室外最大的四季滑雪场奥森尖峰汉雪滑冰场将会滑雪场将会作为中国国家队的训练基地。 哎，我们还了解到冬奥会的冰壶场馆、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冰场改造的科研工作正在持续推进当中。根据进度计划呢，2018年改造施工将正式开工。未来的冰立方，既可承接专业冰上赛事活动，也可举办水上赛事，实现冰水双轮驱动。 嗯， 厉害了。 好，再来说一下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公司本周呢，在官网上公布了今年全明星的星瑞赛、正赛以及各项单赛的参赛名单。北京首钢队的方硕、翟小川、秋天，北京农商银行队的兰多夫、许梦君还有景浩洋都将在全明星周末当中亮相啦。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看看大家的互动话题。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菜百贺岁季金犬送福来。 1月1日至31日，菜百会员回报火热开启，更有新年55天大促不断档，买金送银、满额返回报金额、进店送福包等给力活动，让您畅享实惠，欢乐过新年。同时，菜百推出多款生肖贺岁精品，旺运狗、小狗多多、酷狗等可爱萌系狗年金饰、生肖吉祥田、贺岁投资金条等新品以礼仪藏，更有单粒70.97克拉大钻及克拉红蓝宝石、克拉祖母绿四大名贵宝石震撼亮相。更多精彩，请关注菜百官方公众号，投资需谨慎。 来看看大家对有各种的这个 不理解 啊，对 异性的不理解啊， 嗯， 我们俩很兴奋啊， 哎，对， 看得很新鲜， 哎，来看看啊，这个有一位叫天天天天玉的朋友说了，我特别不能理解，我老公每天就知道玩手机，下班一出单位门口就拿出手机，一直玩到家，吃完也玩，上厕所也玩，实在玩的时间太长了，他还会跟我说，媳妇儿你给我揉揉脖子吧，我就想插死他，你知道吗？ 是这个，哎，你玩就完了，还让人伺候你， 哎呦我天哪， 是得掐死你， 哎，这个真的是老公应该节制一下 啊 这个游戏啊，对于游戏上瘾，每个人的抵抗力是不同的啊，所以这个 对， 我觉得应该老公自己要注意一下。 再说人家旁边是个活人，你不理人家， 嗯， 老跟手机较劲。但是这阿朱说，我也不理解女人呢， 嗯， 为什么隧道一件事能来来回回说好几次，这一天没完没了的跟我说呀， 哦， 我都答应了还不行吗？ 哦， 说我答应的不诚恳， 哦， 态度不端正，哎呦，我要怎么端正啊？ 是这样，下一次呢，你让他给你录一个标准版本，好吧？你说哪？ 不是，下次你录一标准版本。 哎，对，不是，你就是说，媳妇儿，你给我示范一下，就是我怎么说， 是端正的接受你的意见。 哎 啊， 对对对对对。 还有女同胞说，我不理解，男人为什么非要把袜子和内裤搁一块洗，还理所当然？ 因为我懒得洗。 就还有不洗的呢 啊、 这洗就不错了。 对，好，来看一下，还有一位朋友要求匿名啊， 那匿名， 他说我不能理解哈、啊，我老公他喜欢捏面球，你们理解吗？ 我不理解， 就是无论是面条、米饭、馄饨、饺子、面包、馒头，只要是主食，他就揪下一块来，然后拿手里捏一天。我自己理解，这是不是集中注意力集中不集中的一种行为？说他好多次了没用。哦，这可能就跟 这是释放压力的一种行为， 有可能，这可能就跟很多人喜欢手里爬点什么差不多，是吧？ 人那是岁数大了，预防什么？你这个，尤其这面条怎么还揪一块油面团？那得揪多大一块啊？ 关键是这汤不汤水不水的，哎呦我 天哪！一个冷不防说我不理解女人为什么喜欢网购，有什么可买的？买回来也没有用，你搁那也不用看，也不看，也不拆。 不，他们喜欢网购。也是就跟你喜欢玩游戏是差不多的， 这你就理解了。 他觉得那是一种乐趣，嗯， 是乐趣。你那盒怎么办呀？ 哎， 不拆，回来还让你拆。 好。然后葛大爷说了啊，为什么老婆有时候说你就不能爷们儿点吗？ 什么？ 但有啊，就是老师老婆有时候就说哈、啊，你不能爷们儿点吗？但如果我一硬起来，就是一生气一爆发的时候，老婆就说你为什么要凶我？ 他就是在他需要的时候你在硬气、 哎、 是吧？ 对、 啊、对，他一硬气呢你就不许再硬气了。 哎， 你看这个，哎，这有一个也有一相对的啊。 嗯， 北北说了，我就不理解有的女司机前面也没车，他就是开的特别慢、嗯、让我着急啊，我特别不理解、嗯、啊，这是他说的。 这个是因为他胆儿小、 啊、对对，我有大姐就这样，他就说开的慢，你要着急我就让你过去。 哦， 但是 DDMM 也说了，我得说说那为什么很多男司机就鄙视我们女司机呢？ 哎， 我们遵纪守法不对吗？ 嗯， 我们没有安全上路吗？ 嗯， 还给我们说什么马路杀手？谁杀你了？ 嗯， 我过个十字路口，我过得了吗？我害怕，我有那么差吗？嗯、我以前名字叫尼姑奶奶。 嗯，啊、好， 尼姑奶奶， 来看一下， 这什么呀？这都是 他原来的名字啊 啊， 叫网名啊。好，接下来的时间， 你叫这网名很危险。 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为您说新闻啊，你可以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继续跟我们吐槽一下您不能理解的 异性 的行为。我觉得今天早上大家说的很过瘾的啊。好，接下来继续说新闻。 8-7-6-5-4-3-2-1，我们出发吧，欢乐启程。 好， 应该说文化资讯了是吧？ 啊，对对对。 但是刚才你切回刚才那画面， 啊， 就是你那个另外那个平台，我就看到一个人说的特别震撼， 啊， 说我老公也喜欢捏米饭成球。 哎，我跟你说， 这还找着同好了。 对，我跟你说，真的，你今天早上你听我们 交流协会， 你会找到很多同感啊， 分小组。 哎，来，同道中人，来关注一组这个文化资讯吧啊。 对对对。 作为本京文化艺术基金资助项目第四届当代小剧场艺术戏曲艺术节日前在北京落幕，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啊，本届艺术节共汇聚了11个剧种、19个剧目的70场演出，吸引的观众超过2万人次，其中接近半数是之前很少接触戏曲的青年群体。 太好了， 啊，这个特别好。 对对对对对。接下来我们再来，哎，我这怎么跑对最上面这行？ 嗯，再来关注一下。 看到是这个三大男高音， 对对对， 是吧？ 对对， 中国三大男高音戴玉强、莫华伦、魏松呢，1月31号会在北京展览馆剧场举办《在希望的田野上》2018中国三大男高音新春音乐会。 嗯， 啊，音乐会的总导演哇，张树荣，这是你的伯乐吗？ 我们的这个 前辈 啊，对对对对，老领导。 对对 对, 对。这次音乐会的亮点主要体现在曲目的选择上，通过这些歌曲呢，我们可以看到社会的发展历程，最值得期待的将是一组金曲联唱和一组串烧联唱。 好，再来关注一下正在热拍的电视剧《十年》3月30日举办发布会，导演这个带着主演啊，古力娜扎、窦骁等亮相啊。 疯狂撒币模式下的答题直播 APP 们在爆红一周后，金主闪电现身，而且不止一家啊。其中花椒获得了美团的青睐，映客旗下的这个知识超人拿到了趣店的1元广告。金主为什么来得这么快呢？答案是极低的获客成本啊，对于拉新几乎是立竿见影吧。 嗯， 哎，反正这都是为利驱驱动呗。 啊，对对对对对， 大家也不要太沉迷于这些事儿啊，比起正经工作，这赚不来什么钱。 嗯，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写意中国2017中国国家画院青年画院中国画作这个中国画作品展日前在该院美术馆开幕，参加此次展览的青年美术家一共80人，参展作品共计160件。据了解说，这次参展以70后的美术家为主，120幅作品以小品的形式展现，透过展览观众能够更细致地了解青年美术家当下的状态，以及作品当中呈现出青年独有的活力和创造能力。 嗯，我们再来说一部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啊。1982年4月19号，当时苏联礼炮系列最后一个空间站礼炮7号发射升空。在1985年2月1号的时候，这个礼炮7号与地面控制中心失去联系了，后果无法预计。工程师维克托·阿约金和退役的宇航员弗拉基米尔·费奥多罗夫临危受命，肩负起了这项惊心动魄的太空维修任务。您想那是什么年代啊，各位。那么今天起在中国上映的俄罗斯电影《太空救援》将艺术展现这段真实的太空经历。 嗯， 好想去看这部影片呀， 哦， 因为很真实的感觉。 对对对， 1985年在太空修东西。 嗯，好，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继续来跟大家互动交流，说一说您不能理解的异性的行为。 你说我容易吗？上辈子欠你的，我都快累死了，还要硬挺着。你说我容易吗？还不依不饶啊？还嫌不够吗？真够可以的，就这样算了。 好，接下来看看大家不能理解啊，我觉得要读一位妹子，女司机的这个 心声 啊。一轩说了，说到女司机，我就是啊，我对异性最大的看法就是并线的时候你们让让我行不行，非得给脚油吓唬吓唬我。我屁股后面不是贴着吗，新手妹子并线让让我呗，都不让我。 以后你不要写新手，你就写妹子妹子妹子。 哎，对，你写个漂亮妹子，顺便把自己的照片喷回来。 你别走了， 哎，后面的这个后备箱上是这样啊，妹子。咱们说呢，因为上路以后，我们默认为啊，所有的人都是具备了上路的 资格 水平， 对对 啊，才上路的。当然呢，你说我们可以让你啊，知道你是新手妹子，你比如说你这么一说，我肯定会让你。但是我们在车里，我们不知道你是新手妹子，而且你也不能让 下一大喇叭 时间太久啊，你得慢慢成长起来，好吧，妹子。 不是，他突然说我说一下，就是女朋友有时候过马路是这样，他都走一半，忽然看着不对，扭头就回来了。这个特别危险， 对对对， 这个真的特别危险，各位。暖男说我不理解我老婆为啥花钱办事老不跟我商量，而且每次花完钱都后悔，还说早知道就听你的了，而且知错根本不改。 哦，我告诉你为什么啊，你这个特别能理解，你在家里没地位，你知道 吗？哎，那你媳妇跟你商量吗？ 什么是商量？ 知道他为什么知道了吗？有教训。 对，这个小喵喵说了啊，我有一个。这个我有一个情侣朋友，那个女孩有一个怪癖，就是生吃面条 啊， 每次一起出去吃火锅要生面条，要了生面条就会揪一段开始吃，我觉得这个很不能理解。 这跟性别没什么关系，这个 我 个人体质有关系， 跟有些猫它到下雨天喜欢吃草一样。 你这个比喻太奇怪了。 来看一下， 倒是女性都喜欢的小动物。零零半说，我虽然是个女生，但是我想了半天，我没什么不能理解异性的行为。我倒真是不能理解女生的有些行为，比如说有的女人洗澡洗一个小时，你洗什么才洗这么长时间？ 好， 那可能有人头发长。 哎，来看一下啊，这个Carrie 就说了，我不能 哄了 啊，我不理解为什么男同胞大多数喜欢说教，一个事儿非要分析个一二三四，但是女同胞就是想吐槽一下这事儿，或者是让伴侣安慰两句就完了。 啊、对对， 男同胞你非得跟我掰扯个理干什么？ 对，他并不是想让你教给他怎么办， 哎， 就是你听听他的心声。 所以这就是男生跟女生啊理解的 思维方式的区别。 男生呢喜欢比如说理性思维比较多一 些，哎，对对对对， 女生他就想发泄一下 感情。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互动啊，花朵一样的幽灵，我看见你了，进广告。 去英国过春节是什么体验？年夜饭定在切尔西的米其林餐厅，新衣是在萨维街定制的手工西装，全新捷豹 XFL 开启新春礼遇，38.8万起，尊享2年零利率、20000元置换补贴与好礼三选一。 让你花省下的钱在英国享受中国年。详询捷豹贵宾专线400-820-8955。 麦德龙又开新店啦！北京丽水桥商场1月17日盛大开业，优享会会员专享3件95折，精选商品6件最低8折，购物满488还送88元折扣券，快来朝阳区安利路3号1幢1层购物吧！ 1月1日起至2月15日，新明锐家族新年送福利，购新明锐家族车型，省月供更省购置税，新年让您一省再省，轻松购新车。详询当地经销商。Skoda。 丽华快餐，中国外卖领导品牌，春节期间不歇业，竭诚为您提供订餐服务。 一汽大众新春购车季震撼来袭，1.6升以下车型可享受超值补贴，部分车型选配灯光升级礼包，8大金融好礼，让您从容开启新年。详询400-817-1888。一汽大众。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连线一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老师，为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最新的旅游天气情况。您好，刘老师。 哎，你好，主持人。 哎，给我们介绍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吧。 好的，咱们先说说北京吧。北京呢，今天已经没有了北风，所以说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也是达到了入冬以来的最低。南郊观测台呢为-11.2度，海淀最低为-12.8度，这个气温呢是创造了入冬以来且最低气温的新低。不过呢，没有了北风，从感觉上来讲，并没有前两天那么冷。今天呢，天上虽然有点高云，但是这些云呢都是这个冰晶结构的，对光照没有太大的影响，所以呢今天的气温将这个快速上升，预计啊今天的最高气温在-2度左右，应该说呢这个气温比前两天要舒服多了。到了今天夜间呢，这个气温快速下降，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在-8度左右。总的来看，今天的天气，北京、天津、河北周边地区都是不错的，气温呢比前两天都有所回升，所以呢大部分时间是比较适宜安排户外活动的。不过呢3-9天天气寒冷是一种常态，防寒保暖也是应该的。主持人。 嗯，好的，非常感谢刘老师给我们带来的介绍，谢谢您刘老师。 再见。 好，再见。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的情况。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肾寒，力不从心， 腰酸腿痛，气血两亏。 同仁堂参茸丸，参茸相伴，福寿相依。 今年开门红，人保送你见面礼，3个月内车险到期未投保车主，拨打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成功测算保费就送100元代驾服务。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 各位朋友，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目前呢，天宁寺桥西向东有事故发生，影响了莲花池东路进城方向，通行不畅，队尾已经排过莲花桥了。还有呢，西三环六里桥北、新兴桥北南向北方向各有一起事故，造成六里桥到航天桥内环方向车行缓慢。还有东四环外环方向受四元桥南侧事故影响，从四方桥到四元桥南向北方向全线车多。在四方桥北南向北呢，也刚刚发生了一起两车的事故，请后车注意避让。还有东北四环四元桥北侧南内环方向中间车道两车追尾，后车拥堵，队尾排过了安慧桥。还有东五环五方桥北南向北有事故，后车排队一个桥区。七棵树桥南向北有事故发生，后车排到了平房桥。北京文艺广播啊，掏心的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早间的行车安全，让我们平安到达工作和要去的地方吧。稍后是我们出发吧。 您正在收听的是 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 在普吉岛，琪琪第一次画了大海，6岁的肉肉在巴黎自己拍了100多张照片。 世界带给孩子的远远超出想象。 中信旅游推出一家一团，专为家庭出游设计，两人成行，专车专导，行程灵活，价格惊喜。欢迎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或致电10109898。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大帅。 你好，我是王一。 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热聊今天的互动话题啊。就像张小培说的那样，静静的听，开心的笑啊。因为我们今天 说的是你不能理解的异性的行为。 对对对对， 关键是张小培一条没发 啊， 就跟那捡乐了。 对，他说了今天话题太欢乐了，逗得不行不行的， 赶紧贡献一下。 哎，所以说你们不能理解的异性的行为啊，咱们今天早上真的是，我估计可能大家都说出来以后也都彼此理解了啊。 还有那个还有解释的呢， 嗯， 不商量怎么不能理解呀？很好理解呀， 嗯， 我干什么也不跟我老公商量，为什么呢？ 嗯， 就是因为他的回答只是不同意，老是不同意，我还跟你商量什么呀？你看， 那就是说商量的结果是不同意，所以我就干脆不跟你商量。 所以呢，这个有一方也不要老简单粗暴的什么拒绝， 嗯， 对吧？你老不同意，他可不最后就躲开你。当然这也不是什么好事儿， 哎， 嗯，哎呀，也不值得提倡。 来来看一下啊。这个金兔说了，哎呀，主持人好啊，我最受不了的是吃饭的时候嘴边也是沾着东西，身上也全是渣，桌子上也是，真的是一点食欲都没有了。哎，你是说男的吃饭的时候是吗？ 哦， 身上都全部是 湿的，哪都是。 我觉得这个可能分人， 个人习惯不好， 分人，这是分个人啊。 连吃带重的是不太好。 哎，好， 嗯，哎，不过我们再提醒一下，因为刚才报路况的时候，这个车祸事故太多了， 嗯，啊， 大家这心情都稍微平复一点啊。 嗯， 别这样， 就听听节目开心一下啊。 对，七剑说我不理解， 嗯， 为什么我媳妇看电视剧非要拉着我看呢？还不许我走神儿，干别的也不行 啊！ 我真的不爱看，他看那什么破剧呀，啊，都什么破剧呀， 啊！哦，哎，这个呢，我是能理解你，因为呢是这样，我也能理解你媳妇儿，因为这个他是想要找，就是你们两个人共同干一件事情，而且呢，他觉得是一起陪着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们两个人都是有兴趣的，全神贯注的去做这件事情， 不是俩人有，就是他一人有兴趣。 哎，不，当然你走神的时候，他会觉得你不是在真心实意的陪我，明白吗？ 但是也请女同胞注意，她陪一会儿就可以了。 哎呀， 但是最主要的是这个， 你确定你一天能陪人多久啊？ 校友，你看校友说这个 是吗？啊，我不理解我家哥们儿，哦，我们家那哥们儿明明是个光头，还用洗发水，再用香皂洗身上，那直接用香皂不得了吗？ 刚才是不是英文唱出一个茂盛？他用洗发水的目的就是要达到茂盛的目的， 不是？ 人家凭什么不能用啊？ 这不是关键，这媳妇儿抱怨的点也是哦。你洗个头，你洗还得，你又没头发，你还分开用洗发水洗完了以后用香皂洗身上， 他认为都是皮肤，用香皂不就完 了？你直接用香皂往头上涂不得了吗？ 这洗发水头皮也是有好处的， 哎，是是，你让人你老公找一找有头发的感觉行不行？ 这绝不是异性的行为啊！ 哎， 对，你得尊重人家啊！ 来看一下， 用点洗发水怕啥的？ 哎， 小绝神说终于好了，导航出问题，说什么也切不到广播了，我都累死了， 嗯， 错过这么长时段。 嗯，好听好听啊！来看一下，还有其他的朋友，嗯。 这不是这儿，谁暖男也挺多。他说为什么要男人为什么喝酒？我告诉你为什么喝酒。 那， 桃园三结义不喝酒，后来能有故事吗？ 哦， 是不是《三国演义》就剧终了？ 你不喝酒，孙悟空安安静静能到天宫吗？西游记就剧终了。你不喝酒，贾雨村和甄士隐遇上不喝酒，曹雪芹写完第一回《红楼梦》完了，就得喝酒。你不喝酒没故事。 哎呦，这解释的太棒了啊！ 还有点全才。 哎，好，再来看一下其他方面的啊。这个其他的朋友，这个 Sam 说了，哎呀，我不理解有的女人咋都喜欢用黑眼影化妆，黑黑的， 那用什么？ 看起来像几天没睡觉，关键是她还说这好看，哎呀， 烟熏妆吧，那 其实这是跟流行有关，就是它是一个流行趋势啊。他有时候可能也觉得自己挺难看的， 对对对， 但是呢他觉得这个流行， 就跟你说那小朋友融入群体非要学那个什么一样，是吧？但是说明这个怎么到这岁数还不成熟呢？这儿还有 CC 说不理解，我老公爱好钓鱼，我特别超级不理解，夏天坑边喂蚊子，冬天冰天雪地的去挨冻，钓友给他起名叫方坑小王子，我也那也是不离不弃，已经快达到了一个撇家舍业的境界。所以说凡事都有个度啊，你别让人都说披家舍业那就过分了。 好，再来看一下这个 Catherine 就说了，我老公总是半夜饿了出去偷吃东西，在餐桌上吃半天，弄得乱七八糟还不收拾，第二天早上我还以为闹耗子呢。是这样 Catherine， 那你就晚上给他多弄点吃的。 你这样，你问你老公属什么吧？ 对，关键是你说 属鼠的呢？ 哎，你说他以为他闹耗子，关键你起个网名叫 Kathleen Cat， 他对呀、啊，那他必须就是耗子。 哎，他为了配合你啊。 对，我坦儿说，我给那姐们推广一下，咱去国营老字号四联那都是女理发师，不推销，不办卡，不聊天， 上来直接上刀。好，接下来时间欢迎您继续和我们聊天啊，然后呢我们继续给您说新闻。 2018一起出发，这里有阿尔卑斯山的融雪，也有维多利亚的彩虹，这里有加勒比海的浪花，也有香格里拉的神话，这里有外面世界的风，更有家乡鼓楼的钟。我们出发吧，2018向世界出发。 来， 你这要说新闻了是吧？ 我们说一说那个旅游方面的消息啊。北京市属11处公园啊开放了冰雪运动场，跟大家介绍一下，您可以周末的时候去玩一玩、啊。 您看看啊，比如紫竹院公园、南大湖，还有我给您这儿说一下吧。就比如说陶然亭公园东湖、南湖雪场、紫竹院公园北小湖雪场、玉渊潭公园雪场，七处冰场呢都已经开放了。陶然亭公园东湖、西湖、北海公园荷花湖冰场、紫竹院公园南小湖冰场、颐和园冰场，这是局部开放的啊。紫竹院公园南大湖冰场和北京植物园人工冰场，大家都可以去体验感受。玩的也很多，小冰车啊、速滑冰道啊、冰滑梯啊，各种各样都有。 好，再来关注一下，我们从东城区园林绿化管理中心了解到说，日前第33届地坛春节文化庙会吉祥物揭晓，由专家评委、东城区园林绿化中心代表、游人代表以及庙会组委会组成的评审委员会对入围的吉祥物设计进行了评选，从设计理念、效果、融合中国文化元素、突出节日喜庆气氛等方面对作品综合打分，最终结合专家评审打分和公众微信投票支持结果，确定来自浙江的应旭明的设计作品《福狗迎春》成为了第33届地坛春节文化庙会的吉祥物，另外还评选出了优秀设计奖10个。 再来看看什刹海，相比于酒吧林立的前海后海呢，什刹海的西海环境更为清静，景致那就清幽多了。2018年的西城区要启动建设什刹海西海湿地公园，通过改善水质、打通环湖路堵点等措施呢，让西海成为北京内城里北京内城里又一片充满自然野趣的湿地空间啊，市民的亲水乐园。如果是成了这稳定的湿地生态系统之后啊，就会招引水鸟、野生动物，比如说还将建设一处浮动的鸟岛，鸟岛上还要栽小灌木等地爱植物，设上木桩、石头啊，让鸟类在这儿，还有两栖动物都在这儿栖息繁衍。哎呀，未来还有什么芦苇呀、千屈菜呀、菖蒲啊，都群落，非常漂亮 哦。 我觉得挺好的，好点就雅致的，是吧？啊， 好，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根据国家发改委、民航局日前发布的关于进一步推进民航国内航空旅客运输价格改革有关问题的通知，五家以上航空运输企业参与运营的国内航线，国内旅客运价实行市场调节价，由航空运输企业依法自主制定。民航局公布的数据显示，共新增306条航线实行市场调节价，其中涉及北京的共有16条航线，包括北京到上海、北京到广州、北京到深圳、北京到三亚等航线。市场定价是否意味着这些航线的机票会涨价呢？ 据了解呢，这一次民航局推出采用市场定价机制的306条航线总体占比不大，可以理解为在竞争较充分的航线上自主定价，提价航线条数不超过 15% 和涨幅不得超过 10%， 是确保民航票价整体涨幅的涉及面和绝对值。那么控制民航票价上涨的节奏稳定，尽量消除民航服务提价引发的社会影响。那票价提升了，服务啊、准点率啊，是不是都得上去哈？ 哎， 要不然你怎么跟那个高铁竞争呢？ 对，别到最后变成了我们不能理解呀。 我们出发吧，大家一起走，新鲜资讯别遗漏，七嘴八舌来互动。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 在普吉岛，琪琪第一次画了大海，六岁的肉肉在巴黎自己拍了100多张照片。 世界带给孩子的远远超出想象。 中信旅游推出一家一团，专为家庭出游设计，两人成行，专车专导，行程灵活，价格惊喜。欢迎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或致电10109898。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 来，回来看看 啊， 这个大家的这个互动话题。 对对对对， 哎、 啊，刚才咱不是说了一个电影叫《太空救援》吗？ 对对对对对对， 三哥说我都看完了， 嗯， 感觉不错啊， 嗯， 战斗民族就是战斗民族， 嗯、 啊，跟他们航空公司一样，绝对不推迟出发时间。 哦、好， 太空也可以啊。 咱来看一下， 不理解， 大家的不理解，同说了啊。不理解，我家哥们儿是个球就爱看，我就 是不是说你啊， 我就见过他看过俩台中央五和北京六，生个儿子小名叫好球。哎呦我天哪， 这是太爱球了、 每次他爸看球，儿子总开始总问我，妈妈他们为什么老叫我。 不是对。 哦哦 啊，最主要的是吧，一看他爸爱所有的球，你这好球这词儿用在哪些球类项目上都可以。 对呀、 啊， 哎，这名其实起的挺好， 够懂的。 但儿子问的也挺特逗，因为电视里老说好球，然后儿子叫我干啥？ 长大以后他们为什么老刺的我？ 哎，这个呢，我也干过这种，就是看俩台。我呢，比如说这个两场直播，我可能是电视是一个频道，然后呢电脑再开一个频道、 哎、 啊，这样两场看。哎呦我天！ 那你女朋友呢？ 哎。洗澡呢 洗一小时 哎对 哎你看就是插空解决这问题很简单 啊对对对 七宝说了我不理解女同胞你说你买那么多包干嘛、 嗯、 你都能用得上吗都能用得上吗跟家里摆着丑有什么意思、嗯、花这么多钱 哎刚才还有一位朋友我觉得他说的特别的有道理、 哦、 就是说这女的呀她为什么每次出门的时候那个包里总要塞那么多东西她又没有用 有用吧她临时上会用上的 是你会发现每个女人都出门背个包对吧？好多女人都背个包，那包里各种稀奇古怪的东西， 缺乏安全感。 所以一般我遇到情况，就比如说出去，哎，在路上突然遇到点急事需要用纸的时候，我就去找个女生。哎 哎，所以你看看，人家就是为了助人为乐 哦。 你这不懂事， 感谢各位女同胞。 对你还不理解， 疼、 啊、不理解都憋死你，擤不了鼻涕。 来看一下，东皇太一说了，我最不能理解女人的行为：一个小坤包说沉，让男的拿；遛弯一会儿就累了。怕冷让男的送吃甜品没够还要减肥常说男的没眼光但是自己逛街的时候再多的衣服鞋子逛再久的商场外面的天气再冷中午都没吃相同的衣服三四件都可以毫无压力 嗯， 不能理解吧 对那 Vivian 呢说了好奇我也不理解为什么有些男士喜欢留很长的指甲尤其是小拇哥的指甲、 哦、 不能理解 这是个别男的、 这 个别男的 习惯其实不太好 嗯，还有闭上眼说了哦，他要匿名，这没事，这没事，你这个 回头再念吧，回头再念吧。 你这个内容没事啊，我们 改天再说。 其实说出来以后，你女朋友也都知道了啊。是这样， 有位朋友说啊，我不能理解为什么女朋友看见我玩游戏就发飙，看见我玩游戏就发飙，上一天班到家放松一下，玩两把游戏立马就叫停，然后呢就生气，让我眼睁睁的看着她找资料备课，她在我回家之前一直在玩游戏。这个我真是心平气和的跟你说一下，是这样，她为什么会生气呢？因为你想一想， 你今天 已经上了一天班了，你本身这一天她可能就没有见到你了，你们两个就没有相聚的时光了，然后等你回来之后呢，你还在那玩自己的东西，那就跟没回来有什么两样？ 不是不是， 你觉得是吗？ 因为他占用他备课的电脑。 好好， 你可以那样，那个Hi Siri， 他就出来了。小绝尘说：“我不能理解保密这个事儿。” 嗯， 真的不能理解。 嗯， 哎，他们认为保密这个事儿是除了闺蜜，其他人不能说，然后就和闺蜜说，然后闺蜜就和闺蜜的闺蜜说。 嗯， 好了，最后全世界都知道这个事情了。 哎， 只能总结一点：想让女同胞保密，只能做压根儿别跟她说。他是有条件的保密 啊，对。 但你这个关系越远吧，对方替你保密的可能性越小，因为你关系远了，别人不把你当回事。 来看一下啊，这个三哥说了。哎呀，女人神奇的生物，为什么她们能在任何地方吃零食，特别是在床上，一边吃一边掉渣，吃完了吧转身就走了，我一说她吧，她就被她一顿骂啊，我就只能默默的吸干净，等她下一次继续掉渣。 那你说这躺床上，这还有匿名的也说我受不了。我觉得老公不应该老是一级睡眠，就什么都不穿 啊， 是身体呼吸是好的，但是孩子也长大了，你不能老这么睡，我都跟说好几次了，你不能穿个贴身的这个短裤什么的吗？ 这不是 就是不听， 这个我能理解你老公， 不是不是，他要跟孩子一块儿睡，这 那跟孩子一块睡那肯定不行了， 要穿上的， 对对对对啊，来看一下， 这岁数大了不穿其实容易冻着， 哎，然后呢，程竹说了，我特别不能理解，每次媳妇儿买了新化妆品回来，化了妆之后总问我，你看我跟原来有什么区别？关键是咱一大老爷们儿，我哪看得出来有啥区别呀？我还得硬着头皮点评一下，哎呀，我要是不点评，那是真瞪你啊。这个吧，有同感，是这样，你就是这样，多积攒一些词汇吧啊。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看一些全球的奇闻异事，其实我觉得今天大家这些就够奇葩的了啊。 2018一起出发，这里有阿尔卑斯山的融雪，也有维多利亚的彩虹，这里有加勒比海的浪花，也有香格里拉的神话，这里有外面世界的风，更有家乡鼓楼的钟。我们出发吧，2018向世界出发。 好，说一说这个一些有趣的事儿啊，奇闻异事。 英国有个研究发现，如果你要老是读古典名著的话呢，可以预防这种罹患这个老人罹患痴呆症的情况。 哦， 可以预防。 利物浦大学英语系和神经科学专家共同对30位志愿者进行调查，发现当受试者阅读辞藻较深奥的大师级作品的时候呢，脑部的活动啊，比较活跃啊，扫描的影像明显有较多的脑活动迹象。相比之下，如果你只是阅读一般的文章，脑部活动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变化。 负责这项调查的戴维斯教授就指出，譬如莎士比亚这样的文豪作品，不仅用词艰涩，而且句子的结构也很特别，因为它是古英语，你知道吗？当受试者阅读这些作品的时候，脑部必须格外用力运作，因而出现脑部活动很活跃的画面。戴维斯还强调，调查结果明确显示，阅读古典文学作品很有助于脑部灵活，不应该只是专家研究，更应该列入基础教育，并推荐给老人，让他的头脑不打烊。 其实这条新闻我觉得可以总结成一句话，就是看不懂还非要看，费脑子。 就是这东西就是越用越活嘛， 哎， 是吧？你那自行车老放那儿，它就骑不动了。 所以呢，这个也是很有意思的啊， 这是有意义的研究。 对，其实我觉得是这样啊，今天我们留多的一点时间，看看大家的这个互动话题吧。 可以， 确实是大家的互动的这个奇闻异事、 说出了心声， 比我们的这些准备的还要奇闻异事啊。来看看，你比如说有位叫莫名其妙有意思的朋友就说，我一般都躺我老公睡的这边吃，吃完掉渣转身回我那边睡。 你说你觉得这是你的特权，其实他包容你也应该有个限度。 这开玩笑，人家这是 哎，靠，结果她老公 有点情绪，好不好、啊？ 老公每次把床单嘚往那边一叠。 哎，好，来看一下啊，恰恰说了。我是恰恰，好久没发消息了，但每天都在上班路上收听节目。今天我要吐槽我老公，就是不理解他为什么天天回家喊累，但还在玩游戏，就不能帮我看孩子，因为看孩子很累。 杜管管说，为什么女孩出门都戴口罩呢？ 嗯， 冬天可以理解，夏天为什么还戴呢？ 嗯，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怕让别人见识她的美。 哎呀，这个大帅说的对， 他是为了你的他的美，你只能你欣赏啊。来看了看一下啊，红艳说了，你们要问我不理解的，我告诉你们，结了婚才知道什么叫快递。 快什么？ 快递。 哦。 老婆对拆快递非常上瘾。哎，其实你别说，我也喜欢拆快递。 哦， 我喜欢那种， 哎，大帅确实是，我觉得你肯定是女性特别喜欢那种男同胞 啊， 为人这个憨直又包容性，然后还愿意干这种累活，也不怕。 说的怎么这么悲催的感觉？ 但是我今天也注意到了，就是很长时间了，大帅在我们单位确实比较受女同胞欢迎。 哎呀，别 走到哪儿都有女同胞跟他打招呼。 别，这期节目可能我女朋友会听啊。好， 哎呀，弟妹呀、啊，你说咱们吃个饭吧。 咱们我们今天聊的特别逗啊 ，Camer 小晴天就说了，刚才就你们说了零食掉渣的事儿，我老公数落了我一路了。你没说你可以跟他说，你看看我比刚才 那个对 那个好多了吧？ 莫名其妙有意思要强一些。 对，他还躺他那边吃零食呢。 是，比下有余， 比上不足啊！来看一下其他的。 晨曦说受不了，我老公跟我撒娇，虽然为了哄我开心嘛，太腻歪人了。不知道我跟他撒娇是不是也是同感？ 哦， 那我觉得不会一样的。 是这样，你跟人家撒娇，人家必然会以为那你也喜欢撒娇 啊、哦，误会了， 对不对啊？然后红叶子说了， 也分你多大块啊？撒娇、 哎，我特别不理解，我哄儿子睡觉的时候啊，儿子不睡特精神，老公睡得呼呼的。你确定分清谁是儿子了吗？然后说，我等我和儿子睡着了吧，他起来跑步啊，洗澡看电视，回头还问我。你说我这天天半夜跑步，是不是对身体更不好啊？ 我可以明确的回答您，就是。 对， 这够逗的。 好， 说了半天，儿子没睡着，自己睡着了。 哎， 半夜看那样，就是我一朋友，就是他是爸爸嘛，他就在那哄孩子，一会儿一看孩子挺精神，他自己呵呵。 对， 把自己给哄着了。 谁？我来看一下啊。 这个三妮说，我不能理解为什么我老公每次拿出来的碗和盘子永远就不知道放回去。 嗯， 放哪儿也不知道。 嗯， 拿出来的时候是他自己拿的呀，你放哪儿，你凭什么不知道啊？得哪儿给我放哪儿？ 这就是懒，欠打，好吧？ 你看，这都大帅都干不出来的事儿。 是这样，我就直接 根本不拿。 对对对，来看一下啊。还有一位朋友说，这个金熙说，我不理解为什么男人觉得在办公室吸电子烟觉得就没有味道，其实那个味道更难闻啊。哎，我们办公室也有一些人喜欢玩电子烟、 哦、 但是他们倒没在办公室吸， 对，都是去楼下 哦、嗯。但是这个电子烟他们其实更多的是想要用来戒烟哦。但是就是哎，不是，有些人就喜欢玩那个，他们还到处去什么国外淘那个，就是那个烟那个汁液什么东西的。 他是这个一个品号吧，爱好、啊、 是爱好啊。 马南说，我老公呢喜欢玩我的头，为了他我就一剪再剪，烦死我了，不想让他玩 你的头发。 对对对，有人是喜欢玩别人头发 哦。 好吧，今天时间有限啊，咱就先说到这儿。 好，那今天的这个节目呢马上就要结束了。 对对对对， 非常感谢大家一路上陪着我们，当然今天大家聊得很开心，我们听得也很开心啊， 是互相说说以后就没事了、 对对对、大家其实说了这么多不理解，你们会发现每个人都有不理解的地方、但是希望生活当中多一些理解，好不好， 多交流啊。我是王一、 我是大帅， 稍后 下一节目是娱乐72变。 纯粹才美，人诚信才真，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诚实守信，方能成就良心企业。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 去英国过春节是什么体验？ 年夜饭定在切尔西的米其林餐厅，新一